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主播万宁。 嗯， 我们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 比如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简历，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只要您把您的简历发过来，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话，就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总之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多多的互动，也与我们进行话题的讨论。因为我们今天啊，是这个唱吧的红人 MV 的一个挑战赛啊，有很多的唱吧红人呢今天对一个唱歌的主题进行了挑战。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呢，我和曼宁情绪也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俩并不想讨论这个主题 对，有点虐呀，对我们俩来说。 对，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叫情歌两三首。 对 啊，就是这个情歌啊，其实在华语乐坛包括各个的这个流行乐坛里面，它都是一个就是说总之始终是大家非常欢迎和非常热捧的一个话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歌手，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都会有跟感情爱情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因为它能够获得怎么来说，应该是更大范围的认同吧，而且接受度呢大于其他歌曲。而且很多歌手呢就是以情歌歌手为主要的派别来进行他的演唱的。所以呢像比如说很多哈，大家熟悉的梁静茹啊什么的，他就会之前也尝试过很多的曲风，但是最后呢还是会绕回到这个情歌的主题上。 没错， 他 大家最喜欢这种类型。 没错， 包括大家很多喜欢的歌手，比如说什么梁静茹，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组合里面 SHE， 包括现在薛之谦等等一些大火的一些歌手，他们都很多的代表作其实都是情歌哈， 情歌为主， 而且大家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传唱度非常高。所以说今天咱们说起这个情歌两三首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而且是我觉得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一些歌曲。 没错， 今天可以慢慢的去聊一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梁静茹啊，因为梁静茹也是被称为情歌天后了哈。 对， 就是很多的情歌，比如说这个亲亲啊，比如说爱你不是两三天啦、对，崇拜了等等，这些歌就是传唱度 很高，很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啊，这些歌。 没错，虽然每次唱了之后觉得只是听听罢了，生活中没办法给别人唱的对，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小手拉大手》，咱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那个年代的这个情歌是什么样子的。 刚听了一段非常节奏感非常强的音乐，可是好像不太是我们这首歌曲啊。 嗯 嗯，可以说我说这首歌曲，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会清唱几句，比如说 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加油，向昨天挥挥手，给我你的手，像温柔野兽。后面是什么来着？我实在是不记得了。 大家支持曼宁，请扣一啊！ 快快给我刷一些小礼物啊！ 今天这首歌唱得很嗨啊！ 明明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小情歌，被我唱得特别嗨。 对，结果第一首歌就是唱成了我们这种啊比较嗨一版的这个大手拉小手。小手拉大手哈、啊，经常说错。 一样的。 因为我估计我是被那个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首歌洗脑的是，这个一个 这两个完全不搭嘎，只有大小有 大手拉小手，走路不怕滑、啊。 嗯，其实那个的小手拉大手这首歌呢，是吧？小手拉大手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词儿我特别的感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这很像就是一个大哥哥牵着一个小朋友的手，又保护他又爱护他，这种感觉， 没错， 这是一种比较让人羡慕的恋爱状态，我觉得是 都有安全感啊，是不是？ 对，我很喜欢 两个人手牵着手共同遨游啊，遨游于世界的各个美好的角落。刚才说了这首梁静茹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2006年啊，已经是11年过去了啊，11年过去了之后，我们聊了那么多啊，这个情歌中的一些歌曲啊。好，下一个歌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情歌王子了。谁说他是情歌王子、情歌天王？大家都不会觉得啊会排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天王J.Lo周杰伦啊。他的这首歌也是最近这几年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什么，是说了我们的小手拉大手是梁静茹的，是2006年的一首歌曲。那么周杰伦的这首歌呢，是在 2016年 、对，整整跨了10年。 对， 我们再来看看这首歌啊，是不是情歌过了10年之后有一种新的展现的方式呢？ 嗯，告白气球这首歌呢，是一开始哈、说是这张专辑里面是要写给他女儿的，但是这首歌呢是方文山继这个印第安的老斑鸠之后呢，再一次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一首甜美浪漫曲风的歌曲。那么周董也自称哈、这首歌呢是来源于法国的美景，觉得应该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并且回忆一下哈、对于初恋啊小清新的这些感觉。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告白气球。好，刚刚我们说预告了告白气球，是不是咱俩又得开始唱了？ 告白气球怎么唱来张彤？ 这个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人家欢迎的嘴 爱上你从那天起， 对，真心爱的 甜蜜的很轻易，是这样吗？ 咱们俩唱的好像不是一首歌。 是吗？我确定我唱的真的是告白气球啊。 对，好，刚刚我们是这首歌都是咱们俩清唱了两句啊，清唱两句，的确发现是支持曼宁的扣一，支持我的扣二 了。哎，我看到了，在这个火星直播上面，还真的有人给我送小礼物，哎， 是吗？ 这个芳姐真心朋友，还有滴血玫瑰、肖南宁都给我送来了小火星，还有宝宝送来了棉花糖，谢谢你们，比较肯定我的歌声是吗？ 对，比较支持曼宁哈、我今天这个唱歌突然不在线了，不知道为什么。 张彤平常还是唱的非常棒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记住这个告白气球的词儿而已。 咱们俩今天的主题就是不要互相伤害，因为本来这个话题就已经在互相伤害了。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 魔音秀， 来看看我们的唱吧红人们在怎么翻唱的这些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些情歌，看看他们唱的怎么样，咱们一起来 PK 一下。 来，有请。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那么您可以收听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那么收看的方式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还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在我们的首页上会有一个发现专区，点开里面会有一个直播板块，点击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了。我们会在我们的热搜榜上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点击关注，那么今后在您的首页的动态页面就能实时刷出我们的动态了。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说了，是唱吧红人的挑战赛啊。既然是挑战赛，我觉得就要有一些就是硝烟味比较浓的一种感觉， 要 PK 了。 对，咱俩刚才一 PK 的显然就是曼宁赢了，扣一的稍微多一点。 你的词儿。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四组歌手对四首这个歌进行一个改编，进行一个重新的演绎。那么大家如果喜欢他们的话，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比如说喜欢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大家就可以扣一啊。 对。 曼宁和我，咱们俩就不参与了，参与斗争，不然的话， 我们俩就 被虐得更惨， 不跟那个唱吧红人 PK 了。 对，不敢。如果支持第一首歌就扣一，支持第二首歌就扣二，以此类推。好，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小酒窝》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听了太多遍了，而且 传唱度实在是太高了。这首歌， 对，小到三岁，大到八十都会唱这首歌。 大到八十，这个好夸张啊！ 对，老爷爷老奶奶可能在跳广场舞的时候也会放《小酒窝》。 会有的，会有的，这个节奏感还是蛮强的。 对，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属于那种怎么说，就是感觉像夏天吃了一口甜甜的冰淇淋那种感觉。 哇， 甜甜的，糯糯 的，凉凉的， 对，浸透了心脾哈。这种歌也是觉得在夏天特别适合听啊。咱们这首歌呢也不是单唱，是我们的男女对唱，我觉得这又更加增加了那种啊，之前也是我们的蔡卓妍和我们的林俊杰 JJ 两个人呢哈进行对唱的那种感觉。 对， 看两个人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感觉呢。首先咱们看第一组，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是我们的谢晋科，我们的奔爬吧小李子合唱的《小酒窝》，一起来欣赏一下， 有请。 Hello Hello 新哥 Hello， 今天第一次合唱， 真爽。 这也是我们的唱吧红人李晋科，还有我们的奔爬吧小李子，他们俩合唱的。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计，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唱歌的时候好丑，天哪，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蛮有故事的，因为啊林俊杰说他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表示啊，自己就是认识一个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那么当时呢林俊杰也和这个女生呢互相有好感，并且在暧昧阶段时候呢，由于担心对方的公司反对哈，林俊杰就不敢说出实情，只能通过创作了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当代男女情歌对唱的一个代表作吧，我觉得 可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配得起这个名称的哈。而且刚才我们的谢晋科和奔跑吧小李子两位唱吧红人唱的是的确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比那个阿萨还有那个 JJ 他们俩唱的稍微的 不太一样， 对，要成熟一点。两个人也是配合的非常的有默契啊。还是谢晋科他说啊好丑，一点都不丑，很帅啊，中分的一个造型非常的帅气。 一般能 说 出来自己丑的哈一般都不丑。 对，就像咱们俩敢于在这儿讨论情歌两三首的都是心大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抗打击能力非常的强。 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刚才的小酒窝的翻唱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扣一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第一组我们的这个演唱嘉宾，就是我们的谢晋科和奔跑吧小李子他们俩唱的这个小酒窝。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扣了一了，还有人说哎 好好听啊、哦、还有说女生唱得好，这边说没有啊，我觉得男生更好一点。 两波粉丝已经自动成立了、嗯、是不是，嗯，大家各有各喜欢的哈。那么刚才曼宁也说了，说这首歌其实也是 JJ 写给一个 有着小酒窝的女生的一首歌。 对，其实在很多的歌曲里我们都听到了很多的一些比较浪漫的歌词，一些浪漫的一些曲调，其实都是写给意中人的、嗯、可是可能没办法点名道姓吧。 对，只能这样表达了， 不像董小姐那么知名。 但是人家董小姐那还真不是说写给情人的、嗯、就是写给朋友的， 是写给朋友的、嗯、对，那首的话就比较直白，直接董小姐。那么小酒窝究竟是写给谁的呢、嗯、其实我也非常的好奇， 期待 JJ 有一天能够告诉我们实情是什么样的。 直接在婚礼现场直接唱起这首歌了。粉丝不要打我。好，刚刚这首歌呢我觉得是那种浪漫的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嗯 啊，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传唱度很高，所以说很多朋友可以张口就来。 对，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说有点年数了，对，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了， 听过的可能岁数都不太小了吧， 就是二十了，至少有二十了吧。 肯定是有了，因为这首歌呢是十年前的一部台湾偶像剧啊，《爱情魔法师》的主题曲，叫做《甜蜜约定》。 对， 那么这首歌呢播出的时候是由啊刚刚出道的偶像组合哈183 Club 主唱的， 对， 所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动人的一首情歌。 没错啊，这首歌呢也是当今哈，就那个时候台湾偶像剧是在每一个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席卷各大荧屏、 啊、对对对， 一遍一遍的播，那个火多丝毫不亚于还珠格格呀，是不是， 肯定的、嗯、 所以这个歌呢也是爱情魔法师，也是当时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 嗯、 当时啊就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就是183 Club。 对， 就有五位， 因为他们高又高又 帅，对，又有才、 嗯、 所以说当时啊就是很多少女的这个梦中情人啊183 Club。 为什么叫183 Club？ 我还记得他们的采访说，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83米， 嗯， 啊，又长得非常的帅气，又会唱歌，所以说又大火。那么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会有点 耳熟， 对，耳熟、嗯，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咱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我们的唱吧猴人阿芒来翻唱的这首啊《爱情魔法师》的《甜蜜约定》。 嗯。Hello。 也是一位萌妹子啊。 哇，颜值特别的高啊。 对，一个小奶猫的表情。 在看我们火星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女生长得非常的漂亮。 嗯，那究竟给她打几分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平台上为她进行打分、 嗯、 如果支持她的话也请扣二。 轻轻奔向我的眼睛，整个心里都是你，数星星，见证我俩爱情的降临。在我心里，最爱的人就是你，装上翅膀，我要飞翔。 这是唱功颜值俱佳呀、 嗯、 是不是， 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啊， 嗯， 已经送来了好多的小火星啊，真的是自带粉丝的一位高手阿芒。你看芳姐真心朋友说啊是美女、 嗯、 然后佩说有一点陈德容的感觉，好喜欢哇， 明星脸哈， 嗯 嗯，大家看来不仅听歌而且也欣赏了颜值啊。 对，魔鬼中的强盗说好听，真好听， 大家非常的捧场，但是的确是唱得非常的好听、 嗯、 那么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想起了啊，当年我们那些年追过的 偶像剧 哈、啊那个、 我记得我在暑假的时候看了什么转角遇到爱呀、 啊、 命中注定我爱你呀、啊、这些哇好多好多， 对，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其实这些偶像剧啊不仅捧红了一批歌手一批演员、嗯、其实也把很多的主题曲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错、 啊、我们当时的 MP3 MP4 里面是不是很放了很多 单曲循环都是这些歌， 对、嗯、偶像剧的 一些主题曲，比如说刚才曼宁说到的这个《转角遇到爱》里面罗志祥的《爱转角》，比如说 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 歌词记不住了啊。还有比如说《海豚湾恋人》，张韶涵的一首歌曲《遗失的美好》啊，也是大火呀，还是在继续的传唱。还有说现在近几年比较热火的几部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陈柏霖的那首我可能不会爱你、同名的歌曲也是非常的火。比如说什么绿光森林的 CVT 的那首樱花草，恋人手中樱花草， 没错， 拿着手中的味道， 这些歌都可能因为这些歌还带动了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我觉得 没错、因为歌曲的好听其实也带动了这个偶像剧和这首歌手的成名啊、其实都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促进的、刚刚这首歌我觉得阿芒也是唱的，就是俏皮中带有一些美丽，这个美丽是夸颜值的。 还有呢，其实除了这些啊电视剧中的主题曲以外呢、还有一部分啊比较小众的这种情歌呢也是很受欢迎的。 没错、就是很多的情歌可能说有些人这么想的，有些朋友就觉得说这首歌大部分人没听过，但是只在我的手机或我的播放器里有， 只属于我， 对，那种就是独家收藏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对，但是假如有一天我推荐给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假如说这个朋友也表示出同等的那种认可的话，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激动，那个时候觉得找到了知音一样。 对、一些冷门的小情歌其实有的时候也适合在一个人安静的午后，安静的这个夜晚的时候自己静静的听， 没错， 可能说这首歌只唱给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三首歌来自于我们的歌手恰恰恰恰恰五个恰翻唱的这首小永远，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何洁，咱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恰恰，好久没有见了。 这是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唱哈，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心情也是非常的畅快。 哎，她在坐的这个应该是电瓶车吧。 是的。 来几路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还想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我走。 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恰恰恰恰恰翻唱的这首小永远。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何洁的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但是传唱度确实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是之前是听过的这首歌 啊，我之前没有听过，我决定把它加入到我的这个播放列表中， 单曲循环行列中啊。我今天也是坐着地铁，他是坐着电瓶车，我是坐着地铁一边在听，我觉得坐地铁和坐电瓶车都变得非常的浪漫。这首歌其实在有的时候其实歌声 定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情的。 没错。 对、嗯、欢快的歌可能让一个人从稍微的不那么开心，稍微阴沉一点的情绪中能够脱离出来， 来调节情绪。 对，那么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情歌啊、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情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 刚刚我们的恰恰恰恰恰恰成舞， 说到他的名字就想笑。 对、嗯、好有节奏，恰恰恰恰恰。这首歌它是演唱的，我觉得也是跟何洁她的音色稍微有一点像，我不知道同就各位我们的爱音乐的同学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火星直播上面有说了、嗯、说有点像何洁哦， 对， 还有说有一点范玮琪音质的感觉，但又稍微深沉开阔一点。哇，好专业的分析啊， 太专业了我们的唱、 嗯、还有人说歌甜人也美， 对， 还有好有魔力的牙齿。哇，牙齿你看到看得很认真嘛，这位网友 可能这个录像录的这个牙齿太多了，因为他太开心了，整个牙都是在咧着笑、 嗯、 对对对，特别的开心，所以这首歌也传递给我们整个房间里面也是啊，满满的都是粉红的小气泡啊。 哇，跟我们的这个火星娃娃差不多哈、啊、粉粉的冒泡泡一样， 粉粉的冒泡泡、嗯、真的好可爱啊、 嗯、 刚刚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支持他的话也可以扣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唱吧红人，我们的舒淇演唱的关于他，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再来做一些我们的看法，好不好？ 嗯， 嗯，啊，这首歌我觉得唱吧红人舒淇已经拍得像一支 MV 了哈，非常的漂亮， 嗯， 非常的浪漫，而且有一些风景，包括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洋气哈。 这个一看就是精心拍摄的，嗯、 对、 嗯， 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不仅是好听也好看。 在火星直播的平台上的朋友们，你们有了眼福哈，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说甜言蜜语他一句不听，你不要管他的现实，他自会决定，你不要在意，他就喜欢随意，优雅高贵的表情，纯白色的白，这句全部都不是属于你，悲伤厚重的心里听 到了，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舒淇的一首太梦幻的一首歌了哈、 嗯、 我觉得也是唱吧，我们现在唱吧也是非常的先进哈，可以先录歌然后在后期进行配上我们的视频 的 MV,、嗯、 对，所以说这个整个视频剪起来就是一种专业的 MV 大片的一种感觉了、 嗯、而且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是这种流行爵士风格的歌曲， 没错、嗯、而且舒淇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唱动漫的歌曲应该也很好听， 甜甜的， 因为非常有辨识度、 嗯、 对，非常的适合那种我代表月亮消灭你那种大家快消灭我吧，一听到这句话 受不了你了 如果大家支持我们的舒淇的话请扣四。那么刚才我们的今天的四位唱吧红人的翻唱呢也都全部的展示完了， 嗯， 大家究竟支持谁呢？ 呀，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谢杏科和奔跑吧小李子合唱的小酒窝，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阿芒的甜蜜约定，第三首来自于歌手恰恰恰恰恰的小永远，第四首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舒淇的关于他。如果您支持哪位歌手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的这个留言区上留上您的数字哈，支持他们的数字。那么接下来我们觉得要推荐一下我跟曼宁，我们俩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了，也是在情歌里面非常经典，如果不提它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对，说到情歌，怎么能不唱到 小情歌呢？这么套路啊。那么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情歌。那么在听这支 MV 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啊对您支持的这些歌手呢进行留言啊，一二三四进行留言，也可以欢迎大家送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 我们现在在火星直播上呢已经被刷屏了，我都统计不过来了。 我们后台会有专门的人进行统计哈。您的支持我们一定会传达给他的。 这是一首简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情歌，也可以说这是情歌界的一个鼻祖了。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没错。今天推荐了太多太多的情歌，也是大家究竟支持谁，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留言专区进行投票。 我看支持谁的都不少啊。 就是咱俩相对来说少一点。 就支持我们的少是吗？哎呦太伤心了。 欢迎大家再给我们送一波礼物，挽救挽救我们俩受虐的内心哈。 其实说到这个情歌哈，我倒是很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老的歌，叫做恋爱症候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觉得他的歌啊，他的这个歌词写得特别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他说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每天漫无目的的腻在一起，言不及义也觉得好有趣，走着躺着趴着坐着也形影不离，像是两人三角，又像是连体婴。我心里只想着爱你爱你，不管家里的米缸有没有米，也不管路上有没有示威抗议，我只管爱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爱得有多坚决呀、 爱得有多深呢、 我也准备回去搜索一下这首歌，就放在我的单曲循环的列单里啊。好，接下来 你真的要这样虐自己吗？放过你自己吧。 可以，我觉得锻炼一下心理素质嘛。好，今天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 有故事的 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刚刚我们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也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爱情故事咱们听到了很多很多。那么其中呢，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啊，我重温了一部电影《宝莲灯》之后呢，也是对这个其中的有一首主题曲，也是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就是重新的又入坑了。 这首歌呢，也是一个老歌了，98年发行的专辑，到现在已经马上就快20年了。 丝毫不觉得它有任何的就是年代的错乱感。 对对对， 一直觉得还是很好听，旋律感非常的棒。而且就是李玟也是在我们的这个982的这个主题曲的这个演唱中，她有演唱，对不对？ 没错。 也是跟我们进行了深度合作的一位我们非常喜欢的艺人。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一首情歌。我觉得也是今天推荐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合适。 对，他这个这首歌呢，我觉得唱的是非常的情真意切哈，好像是在给大家讲述一段非常美好而缠绵的回忆一样。 对，其实在电影中啊，这首歌的歌词和我们接下来又听到的这一版歌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在电影中主要是凸显的是沉香的这个孝道和坚持。那么在我们真正的这首情歌版的这首这个想你的365天呢，我们正好听到了这个 Coco 李玟的这种热情奔放的那种爱情的追求 之情。 对，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 我们享受了， 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想你的365天，用了那种极具时空感的并且音乐非常跌宕起伏，像清风一样的那种感觉进行演绎。那么接下来后半段呢，用非常热情奔放的感觉进行演绎，我们继续来欣赏。 确这首歌是非常有魔力的哈，不仅像清风一样，也像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热带大草原的季风一样飘过的感觉。 感觉没听够哈，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 是的， 您后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咱们在虎音直播上这个说想听曼宁唱歌的，明天你再来，曼宁一定给你唱，还有张彤也要给你唱。 对，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不仅能够听到他深情的演绎，同样也能看到他的帅气的面庞。 没错， 那么期待一下明天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拜 各位，拜拜。